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主题是字段访问相关的优化。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逃逸分析，也介绍了基于逃逸分析的优化方式，锁消除、账上分配以及标量替换等内容。其中的标量替换可以看成将对象本身拆散为一个个字段，并把原本对对象字段的访问替换为对一个个局部变量的访问。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中的 bar 方法经过逃逸分析以及标量替换后，其优化结果如下所示。由于 CFNotes IR 的特性，局部变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的值。在例子对应的 IR 图中，返回节点将直接返回所输入的参数。下面我列举了 bar 方法经由 C2 即时编译生成的机器码。当忽略掉创建、弹出方法战争、安全点测试以及其他无关指令之后，所剩下的方法体就只剩下聘一量为 06AC 的 move 指令以及 06BA 的 return 指令。前者将所传入的 int 型参数 x 移至代表返回值的 EAX 寄存器中，后者是退出当前方法并返回至调用者中。虽然在部分情况下，逃逸分析以及基于逃逸分析的优化已经十分高效了，能够将代码优化到极其简单的地步，但是逃逸分析毕竟不是 Java 虚拟机的银色子弹。在现实中， Java 程序中的对象或许本身便是逃逸的，或许因为方法内联不够彻底而被即时编译器当成是逃逸的，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即时编译器无法进行标量替换，这时候针对对象字段访问的优化也变得格外重要起来。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对象 O 是传入参数，不属于逃逸分析的范围。该方法会将所传入的 int 型参数 x 的值存储至实例字段负点 A 中，然后再读取并返回同一字段的值。这段代码将涉及两次内存访问操作，存储以及读取实例字段负点 A。我们可以轻易的将其手工优化为直接读取并返回传入参数 x 的值。由于这段代码较为简单，因此它极大可能被编译为寄存器之间的移动指令，这与原本的内存访问指令相比显然要高效得多。那么即时编译器是否能够做出类似的自动优化呢？答案是可以的。即时编译器会优化实例字段以及静态字段访问，以减少总的内存访问数目。具体来说，它将沿着控制流缓存各个字段存储节点将要存储的值，或者字段读取节点所得到的值。当即时编译器遇到对同一字段读取节点时，如果缓存值还没有失效，那么它会将读取节点替换为该缓存值。当即时编译器遇到对同一字段存储节点时，它会更新所缓存的值。当即时编译器遇到可能更新字段的节点时，如方法调用节点或者内存屏障节点，那么它会采取保守的策略，舍弃所有的缓存值。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见识了缓存字段存储节点的情况，下面我们便来看一下缓存字段读取节点的情况。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实例字段负点 A 将被读取两次，即时编译器会将第一次读取的值缓存起来，并且替换第二次字段读取操作，以节省一次内存访问。如果字段读取节点被替换为一个常量，那么它将进一步触发更多的优化。例如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实例字段负点 A 会被赋值为1，接下来的 if 语句将判断同一实例字段是否不小于0。经过字段读取优化之后，大于等于节点的两个输入参数分别为常数1和0，因此可以直接替换为具体的结果 true。 这样一来 else 分支将变成不可达的代码，可以直接删除，其优化结果如下所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下面这段代码的 bar 方法中，实例字段 A 会被赋值为 true， 后面紧跟着一个以 A 为条件的 while 循环。同样，即时编译器会将 while 循环中读取实例字段 A 的操作直接替换为常量 true， 即下面代码所示的死循环。在介绍 Java 内存模型时，我们便知道可以通过 volatile 关键字来标记实例字段 A， 以此强制对它的内存读取。实际上，即时编译器将在 volatile 字段访问后前后插入内存屏障节点，这些内存屏障节点会阻止即时编译器将屏障之前所缓存的值用于屏障之后的读取节点之上。就我们的例子而言，尽管在 X8664 平台上 volatile 字段 它的读取操作前后的内存屏障是一个 no op， 在即时编译过程中的屏障节点还是会阻止即时编译器的字段读取优化，强制在循环中使用内存读取指令来访问磁力字段负点 A 的巨星值。同理，枷锁解锁操作也同样会阻止即时编译器的字段读取优化。除了字段读取优化之外，即时编译器还将消除冗余的存储节点。如果一个字段先后被存储了两次，而且这两个存储之间没有对第一次存储内容读取，那么即时编译器可以将第一个字段的存储给消除掉。举例来说，上面这段代码中的 bug 方法先后存储了两次负点 A 实例字段，由于第一次存储之后没有读取负点 A 的值，因此即时编译器会将其看成冗余存储并将之消除掉，生成如下代码。实际上，即便是在这两个字段操作之间读取该字段，即时编译器还是有可能在字段读取优化的帮助下将第一个存储操作当成冗余存储给消除掉。当然，如果所存储的字段被标记为 volatile， 那么即时编译器也不能将冗余的存储操作给消除掉。这种情况看似很蠢，但实际上并不少见。比如说，两个存储之间隔着许多其他的代码，或者因为方法内的缘故将两个存储操作纳入同一个编译单元里。除了字段存储优化之外，局部变量的死存储同样也涉及到了冗余存储，这是死代码消除的其中一种。不过由于 CFNotes IR 的特性，使存储的优化无需额外的代价。上面这段代码涉及两个存储局部变量的操作，当即时编译器将其转换为 CFNotes IR 之后，没有节点依赖于 T 的第一个值 X 乘以 Y， 因此该乘法运算将被消除，其结果如下所示。死存储还有另外一种变体，即在部分程序路径上有冗余的存储。举个例子，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如果所传入的 blink 类型它的参数 f 是 true， 那么在程序执行路径上将先后进行两次对局部变量 t 的存储。同样，经过 CFNotes IR 的转换之后，返回节点所依赖的值是一个 file 节点，将根据程序路径选择 x 加 y 或者 x 乘以 y， 也就是说当 f 为 true 的情况下，其程序路径上的乘法运算会被消除，结果如下所示。另一种死代码消除则是不可达分支消除。不可达分支就是任何程序路径都不可到达的分支，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接触过了。在即时编译过程中，我们经常因为方法内联、常量传播以及基于 profile 的优化等生成许多不可达的分支。通过消除不可达的分支，即时编译器可以精简数据流，并且减少编译时间以及最终生成机器码的大小。举个例子，在上面代码中， if 语句将一直跳转至 else 分支之中，因此另一不可达分支可以直接被消除掉，形成下面的代码。今天我介绍了即时编译器关于字段访问的优化方式以及死代码消除。即时编译器将沿着控制流缓存字段存储读取的值，并且在接下来字段读取操作时直接使用该缓存值。这要求生成缓存值的访问以及使用缓存值的读取之间没有方法调用内存屏障或者其他可能存储该字段的节点。即时编译器还会优化冗余的字段存储操作，如果一个字段的两次存储之间没有对该字段的读取操作、方法调用以及内存屏障，那么即时编译器可以将第一个冗余的存储操作给消除掉。此外，我还介绍了死代码消除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局部变量的死存储消除以及部分死存储消除，它们可以通过转换为 CFNotes IR 来完成。第二种则是不可达分支，通过消除不可达分支，即时编译器可以精简数据流，并且减少编译时间以及最终生成机器码的大小。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你可以思考一下即时编译器会怎样优化下面的